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沈乔并不认得和易辟尘队长的人，此人面目陌生，高鼻深目的模样，虽然俊朗英气，但一看就是有些年纪的，身着异族服饰，此时收手而立，神色漠然，显示寡言少语之人。于无声之间，却有种强大霸道的威慑之气，令人噤若寒蝉。沈乔心神微微一震，饶是不必询问姓名，他也知道对方是谁了。突厥第一高手，葫芦姑。可就算有了心理准备，骤然看见这个人，依旧打从心里升起一种无法置信的感觉。 果然是他，怎么会是他？他果真没有死。 先前还狂妄嚣张不可一世的桑景行，这会儿却恭恭敬敬立在异族人后边，见他一掌击退易辟尘，上前一步，含笑朗声道： 前辈，这纯阳观观主易辟尘，号称天下有数的高手，又是道门之尊，竟非前辈一合之敌。可见所谓天下十大，多有虚妄，不足为信。前辈武功境界已非常人能及，乃实至名归的天下第一。 我来挑战易辟尘，是我自己的事儿，与合欢宗无关。也不需要你们为我打头阵。 前辈言重了，我们也是听说此地有事件大会，示意过来看看，没想到前脚刚到，前辈后脚也来了。 如果单听他这一席话，沈乔说不定还真以为双方都是碰巧来砸场的，但有了方才山下袁秀秀那一句似是而非的提醒，他就知道了，合欢宗明显是早知葫芦姑会来，所以提前过来，一是为了提前消耗易辟尘的战意，让葫芦姑更添胜算，二是为了捡便宜。至于合欢宗为何要帮葫芦姑打头阵出力，这也很好理解。当日宇文赟能登基，宇文邕的皇后阿史那氏必然也是出了力的。虽然她不是宇文赟的亲娘，可宇文赟向来爱跟老爹对着干，先帝对突厥敬而远之，他就偏偏要跟突厥亲近。既然如此，合欢宗背靠宇文赟与突厥人联盟也就不足为奇了。易辟尘面不改色，仅仅是连退三步也算十分了不得了。要知道葫芦姑不是寻常高手，那是二十余年前曾与齐凤阁交过手的人，时隔二十年，人人都以为他死了，连段文央行走中原都放出齐师已死的假消息，谁知道一朝风云突变，传说中的人物死而复生，如何能不令人震惊？在场许多人到现在还未对葫芦姑的身份反应过来，而隐隐猜测到的人也许还当自己大白天见鬼了。但沈乔却注意了易辟尘好一会儿，他发现对方刚才脸色红了一瞬，明显是受了内伤的，并不是面上看着那么若无其事。他能看得出来，葫芦姑自然没有看不出来的道理。目光落在易辟尘身上，葫芦姑冷冷道： 我听说纯阳怪如今号称统领天下道门之首，可你的武功还不如当年的齐凤阁。 纯阳观从未以道门之首自居，贫道也从未自比齐道尊，阁下武功高强，贫道佩服，只不知阁下今日前来为的是参加事件大会，还是冲着纯阳观而来呢？ 哼，事件大会不过沽名钓誉，若真正有实力，又何必赶来参加这一遭？我本以为纯阳观与易辟尘之名既然如雷贯耳，定然有其过人之处，如今看来不过尔。 阁下如此能耐，当年还不是给齐道尊打得龟缩在塞外二十余年，如今见齐道尊先逝，便又赶紧跑出来找中原武林的晦气， 这算什么英雄好？ 最后一个汉字被葫芦姑冷眼一扫，竟被射得进了声，生生憋在喉咙里，登时满脸通红。葫芦姑没有说话，开口的是他身后的段文央： 你们中原武林隔了20余年，还寻不出一个堪与我师匹敌的对手，居然还好意思说的这般大摇大摆。哼，我若是你们，早就羞得一头撞死了。什么道门之尊，依我看，放眼中原武林，若齐凤阁还在，也就他堪为我师对手。难为我师尊还以为中原群英荟萃，听说此地有世剑大会，便兴致勃勃赶过来。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啊。 纯阳观的人被他说得无地自容，在场众多江湖人士更是无言以对。易辟尘的武功他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方才与桑景行一战精彩绝伦，易辟尘毫无疑问力压合欢宗一筹。可还没等他们高兴片刻，葫芦姑就出现了。有他在，易辟尘也好，桑景行也罢，竟都通通低了一头。易桑二人原本已是寻常人遥不可及的存在，如今来了一个葫芦姑，竟如九天之月，高不可攀，令人心生绝望。有心人更想起20余年前的那场交战，暗叹自己年纪轻没能赶上，彼时连葫芦姑都能打败的齐凤阁还不知是何等风采。可在场也不全都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便有人听不惯段文央的话，直接越众而出，大声道： 你们不过来了纯阳观一地，便敢大放厥词说中原无人？要知道天下高手何其多，北有佛门，南有儒门，难不成你们全都挑战过了？方才琉璃宫为天下英豪排名，其上却无葫芦姑之名，阁下师徒二人自说自唱，好不快活，不过是给别人徒增笑料罢了。 你姓甚名谁？是何门派的弟子？ 我王家又不靠合欢宗或突厥人过日子，有何畏惧？会稽王家王卓。 哦，会稽王家。 说话时，段文央手已伸出，迅若闪电，伴随着鞭影从天而降，直朝王三郎席卷而去。王三郎眼睁睁看着人家出手，却连剑也来不及拔，只能往后退开。但他的速度如何能及得上对方？还未退出多远，鞭子已经卷上他的手腕，当即搅得他痛苦不堪，万骨机遇断裂。 三郎！ 王二郎一看弟弟受困，目眦欲裂，飞身上前援救，但有人出手比他更快。对方抽剑凭空一斩，剑气分涌而至，霎时由四面八方包围段文央。段文央咦了一声，似乎没想到对方的帮手功力还不弱，不得不撤回鞭子，专心应付那人。这才发现对方竟是一名美貌少女。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段文央鞭子一重接着一重，根本不给人任何喘息的机会。在这等威压之下，那少女居然还显得游刃有余，不落败绩，可见十有八九是名门出身，且有高人调教，假以时日未必不能成大器。但段文央毕竟名列天下十大，哪怕敬陪末位，那也是毫无水分的。这少女武功虽高，却稍显稚嫩，且缺乏实战经验，三招两式之后，逐渐就被段文央发现了空隙，趁虚而入，鞭子直击对方弱点。少女也不恋战，她本来就是为了给王三郎解围，目的达到，自然抽身后退，飘然落地，不肯与段文央硬碰硬。 多谢姑娘子相救。 不必客气。 王三郎有点激动，他之前对美人一见倾心，奈何美人不假辞色，没想到刚刚自己遭逢危难，却是美人伸出援手。而顾恒波之所以出手，则是因为以他看来，王三郎的行为固然有些鲁莽，但不能说全然不对。众人面对葫芦姑俱都噤若寒蝉， 唯独王三郎发声，足见其勇气。如果自己能救而不救，往后就会助长这种风气。从这一点上，顾恒波不愧是沈乔教养长大的，观点竟与他这位掌教师兄一脉相承。虽说被顾恒波这一打岔，王三郎没受什么伤，但眼看着师徒二人武功奇高，别说跟师父打，他们连徒弟都打不过，不由打心底生出望尘莫及之感。在某种程度上，纯阳观想要联合各方对抗合欢宗与佛门的打算其实已经失败了。李青鱼的手已经按在剑柄上，但一只手伸出来将他的手臂牢牢抓住，那是易辟尘的手。那边葫芦姑看着顾恒波忽然问道， 齐凤阁是你什么人？ 那是家师。 听见他与齐凤阁的联系，葫芦姑的神色终于微微一动，哪怕刚才面对易辟尘他也没有正眼看过人家，此刻却仔仔细细打量了顾恒波一眼，然后又恢复了平静无波的神情。知师莫若徒。段文央笑道， 师尊何必遗憾，若徒弟没有料错，这娘子叫顾恒波，应该是齐凤阁座下唯一的女弟子。她虽然功力不济，可她还有几个师兄，其中一个更是继承了玄都山掌教之位，还将师弟坤爷毙于剑下。巧得很，他今日也在场。沈道长，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 多谢惦记，幸无大恙。 沈乔的语气很平和，并不因葫芦姑的出现而有半丝紧张。霎时间，所有人的视线都循声落在他身上。沈乔本是站在旁边当个隐形人，此时自然不能再冷眼旁观下去，便提了剑慢慢往前走，一直走到离对方不远的地方方才停住脚步。葫芦姑的视线从沈乔脸上移开，落在他手上的山河铜杯剑，脸上竟掠过一丝怀念。 你就是沈乔？ 不错，贫道沈乔今日能得见前辈真言，实是幸甚。可惜家师已经仙逝，否则若是知道前辈尚在人间，必然万分高兴。 这话怕不是在讽刺师父假死，还藏在突厥二十余年，熬到齐凤阁死了才敢出来吧？不过看他神情平和，一副仁厚模样，又不像那个意思。 你天资很高，但现在还不是我的对手，若再过个三五年，未尝不能与我一战。但你杀了坤爷，今日既被我遇上了，就不可能让你活着下这座山， 是吗？ 在这种场合，多做口舌之争显然是没用的。他面色镇定，心头未必就不紧张。旁观者也许只是看个热闹，但唯有身处其中才能感觉到葫芦姑身上的威压是一种怎样的压迫和气场。方才易辟尘与对方交手，必然也已经受了这样的煎熬，对方的强大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名状无法言喻的境界。天取万象，玄之又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他能赢吗？沈乔看着眼前这个人，连呼吸都放轻到几近无物的动静。这将会是他入江湖以来最艰难的一场战役，其凶险程度甚至不亚于他与桑景行的那一战。他是齐凤阁的弟子，从他自师尊手中接过衣钵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这一战终不可避。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